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最近因為中國地方政府打算在哈爾濱建立一個朝鮮志士安重根的銅像， 紀念1909年 朝鮮即現在的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用手槍刺殺 当时日本的参议院长伊藤博文前首相的行为，可惜遭到日本抗议，不知为何惊动到大陆高层，惊着危害中日友好关系，将安重根的铜像拆了，引起一番有些感叹，有些嘲笑。 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日中之间因为航空识别区的问题关系紧张，既然如此，你应该拉拢韩国安重根，建个铜像，纪念一下历史事迹，无可厚非。虽然日本将安重根视为恐怖分子， 而且刺殺的不是等閒人，而是一個日本視之為最現代化、明治維新第一功臣的伊藤博文，所以這亦傷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你說是韓國人民的感情重要、日本人民的感情重要、還是中國人民的感情重要？這個問題就用四字成語最適合， 見仁就見智，不是內人尋味嗎？因為看到中日的關係近來這麼緊張，在民間建一個安重根的烈士像，竟然引起政府的關注，還要最後搞到起不成。照計如果反日反得這麼厲害的，建安重根的銅像就很應該，而事實上安重根在韓 韓國裏面根本是一個國家英雄，因為他出身望族，在當時日本其實已經在形式上等於控制朝鮮，包括他的稅收、包括他的交通，這些實際上的名脈政府其實已經等於控制。伊藤博文之死，他打死了伊藤博文，其實還加速了 日本吞併朝鮮的過程，所以安重根在韓國人裏是一個很崇高的民族英雄。事發於哈爾濱火車站，現在還有一個標記，標示了安重根和伊藤博文的位置， 讓你去憑吊一下當年安重根在 槍殺了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一槍打了之後送入醫院死了，後來設立法庭將安重根判處死刑。伊藤博文為何出現在哈爾濱火車站呢？ 因為1909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打勝， 就要走來哈爾濱與戰敗的俄國談判，如何繼承 在俄國在滿洲，即是中國東北的權益。 仇人見面，為何安重根一定要殺伊藤博文呢？ 因為伊藤博文在早年明治維新之後已經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維新之後他是一個草擬明治維新憲法 的一個知識分子，所以他對於日本的現代化，人民的現代化很有貢獻。但是他是一個很爭議的人物。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 因為朝鮮東學黨之亂， 佐保貴派兵去平亂，引致到日本又派兵去朝鮮， 城西滅亡了， 当时仍然是中国藩属的李氏王朝。 打赢后签署马关条约， 日本吞并朝鲜半岛。 当时日本占了朝鲜， 当作侵略中国的跳板。 伊藤博文被任命第一任韓國統監，即是在日本第二次對馬海戰獲勝後，正式吞併朝鮮，將所謂的大韓變為日本的保護國。 其實在歷史背景下甲午後,再加上日俄戰爭後， 日本通過第二次日韓協約,剛才所提到 剝奪了韓國的外交權,成為保護國。 亦設立總督府,伊藤博文當時被任命為首任的朝鮮總督。 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不是沒有反抗。 朝鮮方面,當時明成皇后,即是敏妃,後來追封回， 都曾經想聯合俄國抗日， 但當然失敗了,被右翼浪人入宮殺死了。 在這種環境下,伊藤博文不是最大推動力去合併 韓國的一個主事者，因為政府裏面看到一個高宗皇帝想反抗不讓日本合併的時候，其實更加推動了日韓合併論。最大的推動者是山縣有朋，即是陸軍的元帥和貴太來、自來政賢這些右翼的人。 反而伊藤博文作為朝鮮的總督,他不想這麼快入朝合併， 因為他可能知道關於韓國反抗力量和民間的態度， 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大。 於是調解工作不太成功。 其實在2009年6月,他辭去了朝鮮總督一職。 但這點在韓國人的本身,他不是英派， 反而他是一個調停派。 在日本人眼中,反而可能對於伊藤博文的看法 是嫌他溫和。 所以安重根殺了伊藤博文之後， 反而令調停溫和派失勢。 因為伊藤博文一去,右翼的山縣有朋、自來政賢這些鷹派 乘機坐大,加速了日韓的合併。 可以說伊藤博文之死,甚至影響造就後來日本軍閥坐大。 侵佔中國東北,乃至關東軍繼續膨脹， 亦成為一個原因。 因為伊藤博文是一個文官,當然他主張日本擴充的思想很濃厚。 但由於他在中間的妥協和平衡,藝術非常高超。 伊藤博當然他當時年紀大,但如果他可以有門生、一路扶植、後來的犬養藝等等， 可以因為伊藤博文文官系統長治久安,後來的歷史 未必如此發展。所以安重根的刺殺是一個頗爭議的問題。雖然在中國來說,因為甲午之戰的慘敗,加上之後伊藤博文做了韓國總督,於是一般來說都當他是軍國主義的人。 但你又將他打成軍國主義未必盡是事實，因為中國人對伊藤博文沒有很感，主要是甲午戰爭後代表日本政府在春帆樓馬關的春帆樓會見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 裏面各地賠款十分屈辱。李鴻章坐船去到馬關,直接低聲下氣,可不可以鬆手一點,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多錢 可不可以割台灣？ 這個伊藤博文坐在上座， 一塊臉冷冰冰，全部拒絕。 並警告,如果你再抗拒， 我隨時將條款更加辣。 李鴻章躊躇不已。 在這時,一出到春帆樓， 就遇到日本極端的愛國青年，我不敢說右翼， 對日本來說很愛國， 對著李鴻章打槍， 打中臉,血流如注。 日本當然將李鴻章送去醫院。 在這時,日本的輿論開始對李鴻章有所同情， 都已經成70多歲人， 來到為國奔波， 還挨一槍， 你是不是苛刻一點呢？ 後來就沒有再加辣。 這亦是令中國人後來對伊藤博文有惡感的原因。 網絡8比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 陶傑、鮑偉聰。 這個安松根,當然在韓國眼中是愛國之士。 不過中國政府容許在哈爾濱車站動一件這樣的東西， 又是否符合外交禮儀呢？ 這些是日韓雙方的恩怨。 說句難聽一點,你是第三者， 關你差事嗎？ 這也是日本要向中國嚴正抗議的理由。 後來中國從善如流，宣佈拆了拆了，這亦是符合人事莫理、中訂莫企的國際外交原則。 否則,我想會引起一些相當不愉快的效果。 如果說回伊藤博文這個人,除了他的作風很西化， 閱讀很多西方的書籍、文獻， 是一個風流的政妓家。關於他喜歡流連花街、妓館、對妓女的詳情都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他被安松根打死後,他有一個遺書， 就說要給10萬日元給藝妓小妹。 有情有義，但最後竟然發現他的家只有5萬日元。 以一個政治家來說,叱咤風雲， 有什麼理由身家這麼少,只有兩個可能。 一是他真的很清廉,第二他真的花光了錢在尋花問柳的地方。 不得而知。 香港東話真是叫石蠟米。 給雞啄,可能是打劫紅毛鬼進攻法蘭西那些。可能是這種,不過當時見怪不怪。你看伊藤博文的遺容都是留時時興的大胡子。有點像卑斯麥時代,20世紀初19世紀之後， 西方男人到了中年全部都是這樣。大胡子伊藤博文、馬克思、恩格斯全部都是這樣。安松根也是，這證明他真是很與國際接軌、很西化的人。他有一句名言,罪惡美人室,醒握天下權。就算論政執政都有個穿和服的 歌妓幫他捏骨、揼骨、亂身。他亦是一個日本很崇敬的政治家。 今天的日元1000日圓,掛了他的照片。 他絕對一語成慘,他的座右銘寫下 繼利當繼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 他求的萬世名真的求到了。在日本銀紙上,就是他的樣子。一萬元就是福澤裕吉,日本的思想家。到現在都沒有變。這兩個人物登上日元,都體現到日本主流的價值觀取向。安重根這樣刺殺之後,一無悔意。 因言赴死，在判决死刑执行时，穿了一件朝鲜传统的宽袍白袖白衣的长袍，由他妈妈亲手做，入监狱给他穿。而日本亦很人道，照样给他穿，尊重他的遗愿， 不會像一些極權國家連衣服都被肉卒在外面撕爛，又不准他會面等等。日本到現在都是視安重根為一個殺人兇手、恐怖分子。於日韓之間的恩恩怨怨是歷史很久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刺殺元首政客很流行，汪精衛刺殺攝政王，這些不排除亦在安重根學回來，這些是時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塞爾維亞亦是6個信奉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埋伏刺殺 奧匈帝國皇儲太子，其他宋教人在民國立國之後據說被袁世凱買空刺殺，很多都是陳英士都是死於刺客之手，當時很流行，一直殺到三四十年代。1935年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亦遭一名记者叫孙凤鸣下去，打算拍照拿把枪出来，中背部，后来孙凤鸣亦在医院中枪，在医院死亡。那时的刺杀非常流行，安重根这些不过是很烟的行为。 這件事已經在中日之間又息事寧人。對於安重根，韓國一直以來定時都會紀念這個人，包括除了他在南山公園裏面有安重根紀念館，跆拳道裏面也有重根式，即是一些招式紀念他，亦拍過電影。 亦出過他《二舉一百年》的郵票，應該是2009年的時候。你看到韓國對於安重根的紀念和重視，就看得出他與日本之間的歷史傷痕還未平。近期關於竹島和獨島之爭，主權問題依然在爭拗中。 而傳統以來，日本在殖民軍國主義時代的確對韓國朝鮮人視為二等公民，對於他們的勞役或者將他們捉來參軍、做炮灰、做苦工，對於韓國人的上幾代是一個很沉重的回憶。 日韓這種歷史的恩怨的確是頗深層， 網絡8-1903都這樣。 人傑地靈，光明頂。